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书接上回，莫七金老剑客爷带着欧阳春花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得皇王圣旨，打开了左青龙，打开了右白虎，来到南方朱巧门，拿拧子剑把门打开了，在里头露出八尊罗汉。傻小子不明白，莫七老剑客告诉他，这八个人能打出9981门各派的绝艺，如果说你破不了这八个人，就好像北少林寺的达摩堂一样。不过我这是简单化，春花啊，你给我瞧着，不得往前来。 老爷子，我哪敢呢，这玩意儿太神妙了。 好，你看我怎么破。 我也学两招，老爷子请吧。 说着，莫七金老剑客爷往下一哈腰，蹲当骑马式来了个马步，一叫丹田，舌头尖舔上牙膛，勾取天河水，叫丹田的醒力，把这口气叫满了胸膛，一个轻身提纵发往里头一窜身，首先够奔左面头一个这个罗汉，拿着自己的脚尖儿，踏一点罗汉的脚，借着这股力量窜到右面这个罗汉的脚前，啪，拿脚再一点，啪啪啪，这八个罗汉全都点到脚上，就听八个罗汉嘎嘎一响，纹丝儿不动。老剑客爷爷站到这儿，春花啊，哎呦，老爷子，怎就这么简单就破完了？ 是啊， 一窍通，百窍融，我自己摆的，我自己破，这个是水到渠成，进来吧。 嘿嘿，就这么简单，你不知道，那这个事儿就困难大了。 前面闪出的是一个月亮门，来，我进门之后，你再跟着进门，这个里头没啥玄虚。老剑客到了左门框，找着一个眼儿，拧子剑叭叭一拧，里头黄咔咔一响，给锁住了。迈步往里头一走，刚走到门框之下，耳轮当中就听上边咔唰，这一下把春花吓了一蹦。老剑客爷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开关没关好，失灵了。书中暗表，不是失灵，而是赵一赵二两人说把五行八卦转心塔略加改变，这个小花回去学画可没学全呢。莫七金老剑客也可不知道啊，这个傻小子办事儿呢，他也是浑浊蒙愣，要说了莫七金老剑客也决定是假小心。可这一来，也就是莫七金是剑客的身份，换一个人从脑瓜顶一下就劈下来，就劈成两半了。可老剑客也在这个时候往横处一打身躯，向左脚蹬右脚，借着蹬地面这个功夫窜出来。可他想得好，说是迟那是快，再想窜身已经晚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咔！上面下来的是月牙弯刀，像大铡刀相似，风霜带快正好，莫七金胸前合的拧子剑，这把铡刀正好，把拧子剑跟莫七金老剑客爷铡到当场。要没这把剑，恐怕身断两截。这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哎呀，这个事儿太悬了，老爷子别着急。 欧阳春华往前一记身，倪新大棍顶住了铡刀，插到了缝隙之内，呀，双膀一较力，这春花有千斤之力，把铡刀顶起来，老剑客一个金蛇串地出来，脑袋上已经出了一脑袋的白毛汗。哎呀，小花啊，老剑客爷受伤没？没受伤。没成想赵一赵二如此的凶险，他把消息给改了。哎呀，老剑客爷呀，这个事儿怨我呀，我光顾了吹了，光顾了玄乎自己了，我就没说啊，他在店里说把消息略加改变。我要说这话呢，就没有现在这个事儿。老爷子，再往里走，您可得加点小心。春花，你现在说，才算幸喜。好，再过一道门，咱们就可以到铜网当中去取圣旨。好嘞，老爷子，要没消息，我得头前走。嗯，你别得头前，头前平安无事，我怕他改了消闲，你受了埋伏。如果你万一有个好歹，我怎么向房栓、房老爷，怎么向北侠客交代？老爷子，那您请吧。莫其金宝剑在头前探着，刚过第二道月亮门，往前再一探头，莫其金光加小心，小心埋伏了。在门的左右站着两个活人，一位是火燎金刚，一位是烟熏的太岁。姚勇、姚猛哥俩是赵一赵二请来的江湖贼匪，这两人也会些消心埋伏，暗藏在五行八卦转心塔。一旦莫其金到了最紧关节要的暗时了，把消心全破了，最后一关是活人这关，你再想逃，你做梦也想不到。可老爷子脑袋伸进来了，这两人的刀已经要下来了，脑袋到了大半截了，双刀往下一下，莫其金的眼睛余光已经扫到了二人。仗着老剑可以身法快呀，往后一个锁颈藏头，唰唰，两把刀同时下来，就是晚了那么一点点。砰砰，头一刀把老爷子的牛心发转给削掉了，练着一块的头皮有烧饼那么大小。莫其金老剑客爷哎呀一声，老君倒也一张离退到了门外，呀，一摸脑袋血下来了，乱发披肩。哎呀，老爷子，你老人家受伤了。小花马上拿出好金疮药、止血药，给老爷子往脑瓜顶上一拍，那是江湖的红伤药啊，立见功效，血止住了。里头没人搭话，莫其金这把拧子剑搁手中情定，老爷子真急眼了，这叫丢人呢，自己飞多高，现在就是摔得多重，我要不破了五行八卦转心塔，我怎么有脸面见开封府的老少群像，喝上这个条性命我也要窜进去。老剑客爷刚要往里窜身，在门往里头看着，可就听里头是是砰砰，哎呀哎呀，两声的惨叫。莫其金老剑客爷闯荡江湖，经得多见得广，这两声惨叫知道里头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并不清楚，拉着欧阳春花 两人往里头一窜身，借着这个当儿来到了大厅之内，也就是五行八卦转形塔的核心。窜进了牛，向回头再看，再看烟熏太岁、火燎金刚这两人，捂着眼睛，顺着手指往外淌血，脸色已经没有人色了，血往外直涌。傻小子一举泥金大棍，搂着两人的脑袋，啪啪！ 你俩别遭罪了，我看着有点惨，我不爱听这样的歌声。老爷子，打得痛快不？ 这俩小子不知道怎么死的。莫七金可不是一般人，暴万兵手，冲着寺外来了个罗圈一。朋友，哪位给莫七金帮忙助力？请您现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您对五行八卦转星塔的消息埋伏可能您了如指掌。莫七金表示佩服，我这厢礼过去了，请您赏脸露面，你又救了我这一条性命。连说了两遍，就听在五行八卦转星塔当中这个天花板上面有人说话。莫七金老剑客爷大名鼎鼎，人证影证，武功颇是高强，消息埋伏的大家是小女子佩服，你也不必多谢，我是受了师父老人家的派遣，再加上我要寻找一个人，我现在没见着，我要见这个人好像是压沙取油、钻病取火，可现在呢我还是没见着，我给你帮忙助力全是看在那个人的份上。老剑客爷不必客气。姑娘，你说了半天我并没有明白，您是哪门哪派的？莫奇剑客，要问我，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派别当中，您可知道有个太阴派？姑娘，你是太阴派的门下，那得说了不起又了不起，请问你是哪位的高徒？莫七剑客爷，说起来呀，这个事儿也是机缘巧合，我能受三位高师的教导教武术，一位是太古神婆。姑娘，那这么说你的老师是天下的名人，第二位是乾坤婆母，这位可是太阴派的管家婆。是啊，老前辈您知道的太多了，第三位也就是我们太阴派的派长混元魔主雷声我师父。姑娘，我讨个大说，年轻时我闯荡江湖绿林道，跟你的师父混元魔主雷声、乾坤婆母毕子和、太古神婆有见面之情，我可知道这三位在武林当中大名鼎鼎，说句不好听的，一正一邪的武林人物。说今天姑娘你能够帮忙助力，你要找一个人，这人是谁呢？莫奇剑客爷，姑娘的隐私您就别问了。姑娘要这么说我就不问了，我现在马上破网得圣旨，我要转告房栓房大人，是姑娘给帮的忙助的力，可我又不知道姑娘你姓什么叫什么。老前辈您说话非常巧妙， 问我的隐私不告诉，怕问我的名姓我也不告诉。您介绍这个茬儿，您要问我的名姓，前辈名字也不可奉告。好聪明的小女孩，我不问了。看看前面在密室上吊着一个铜网，老爷子，这个铜网干什么用的？欧阳春花，你可知道，想当初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当初就是破冲霄楼的铜网阵，为国捐躯死到里面，这个消息埋伏可厉害呀。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小花，在铜网里现在放了一个锦盒，我想他是把皇王圣旨放到锦盒当中，咱们如果把铜网破了，在锦匣当中取出圣旨，咱们就是大功告成。你先不要着急，拧子叶往前一探，插到了铜网根上，这个抓手上，那里头有个小眼儿，拧子剑叭叭一拧，就听嘎巴一响，这个铁抓一撒抓，铜网往下刷拉一掉，这个锦盒就到手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盒掉到地板上，铜网也落到地板上，地板咔啦一响，刷，锦盒、铜网全落坑内。老剑客也怕受了暗算呢。春花已经说了，消息埋伏略加改动，难道说这个地方也改了吗？不知道人家怎么改的。一拉春花飞身跳出门外，待门外再看，这个地板嘎楞平了。小花啊，前功尽弃，就这一点证明赵一赵二请来高人了，马上到前面去告诉房栓，找房栓想办法。这好容易见着锦盒里头有皇王圣旨了，这又出麻烦了。老爷子走，等到了前面再看。这个时候正是玉面小达摩白瑞瑞露面的时候，手中27节达摩身边笔管调直，举在空中，一个单筋独立，小伙子有八面威风，大脚鬼叮叮狼牙棒手中合力，请。白云瑞可没先进招，叮叮狼牙棒搂头盖顶奔与白云瑞的顶梁砸来，云瑞滴溜一闪身，狼牙棒走开，云瑞一个正手八鞭，啪啪啪啪，一还手就是四鞭呐，换了一般的武术家，就在一招之下，当时就没命了。这个大脚鬼无怪有鬼之称，功夫扎实啊，滴溜一转身躲开这四鞭，可白云瑞就在他身后反手四鞭，啪啪啪，大脚鬼再往前一窜身，白云瑞一个根深进步，一个跺子脚，啪，正踹到大脚鬼狼牵后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叽，趴在地上。白云瑞在两招之内大获全胜。房栓瞧着这，打电步抖身往前一窜身，这把折铁的小单刀举在空中，搂着狼牵的二刀血脖，唰，手起刀落，刀往下一下。房栓杀人从来都这么杀，可是他碰见是大脚鬼呀，身法凌厉，往后一个锁颈藏头，王八缩脖，咔，这一刀 没有把脑袋砍掉，把脑袋上的牛心发钻唰就砍掉了，给剃了头了。一个驴打滚咕噜出数丈，望其战神摸着自己的脑袋，哎呀，险些脑袋掉，一张嘴，哇，这口鲜血吐如唇外。刚才挨刀的时候太于紧张，血没吐出来呀，过了险关了，这口血才吐出来。 哎呀，我说云瑞啊，再把人打败了还往我跟前踢，这下子刀啊去的晚了一点，没把这小子脑袋给他砍下来，不过呢也让他受了伤了，再扔过来我还傻。大哥，你现在能耐见长啊。云瑞呀，你夸我啊，你太夸我了，你别着急啊，慢慢的打。就在这个时候，赵一稳稳当当着力当场，赵背后一伸手拉出一把的佛手，这个佛手啊就是佛爷，您看没，缩的一只手前面伸个八字，食指为一个尖儿，大拇指是个刀，底下三个手指头是个钩子，全都是锋霜带块，既能扎又能削，还能裸刃兵人，这种兵人可是武林当中的奇怪兵人。唰啦一亮翅，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者是赵家庄的大庄主赵一吗？ 正是毛将。 好，拿鱼先拿头，扳倒大树有柴烧，今天你是罪魁祸首，把开封府的人害苦了，你太狠毒了，这是往死了整，把黄王圣旨拿来，借着皇上的刀杀斩开封府的老少群侠。我对别人能够跪守高台，对于你赵一，我势必杀之。白云瑞跟别人伸手可不先动手，今天也是云瑞心急，这把鞭往前一甩手，一个指点乾坤，二十七邪扫堂达摩身边，哗楞一响，前面的尖儿直奔赵一的更嗓咽喉。赵一个锁颈藏头，云瑞往前一坐腕子，一个力劈华山。这赵一的武术颇是不错呀，司马顺剑客爷的顶门立户大弟子，往左边一个跨虎登山，这把鞭贴着肩头而下，紧接着佛手奔白云瑞的胸前便出，白云瑞往旁边一闪身贴胸而过，俩人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决战在天井当院。四外老少群雄瞧着，今天针尖碰着麦芒了，俩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司马平安原来可没看见过师兄的武功，没成想把自己老爹爹武功全部继承，老爹爹也是呕心沥血把全部武功一招没留全交给了大师兄了。这个佛手是老爹爹的拿手绝艺，这个赵一使得如此巧妙。老山东看着房栓，我说房大人啊，这白云瑞的武功精奇，这个赵一啊招法奇妙，这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究竟二位谁败，尚在量可当中。上回书说到在赵家庄赵一赵二的天井当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会战赵一，这两个人走个行门麦克不眼，打在当场。这面的佛手，那面的27节扫堂大魔身边，打得尘土飞起多高。这个时候的房栓看了个眼花缭乱，我说小兄弟白云瑞呀、啊，风强智取，玉弱活擒啊，也得加小心这个赵一贼匪给你暗施奸计，小兄弟加把紧。白云瑞听到房栓给自己这一开窍，紧接着紧抽四鞭，一个反手一拉鞭，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想窜出圈外。可赵一瞧着白云瑞拉拜师往下跑，把佛手往空中一举，嘿嘿，小子拿走。他刚要往前窜身，白云瑞在左手含着一枚的铁链子，一抖手，唰，打，奔赵一的面门打来。赵一佛手举起来，铁链子带着风声打奔自己面门，一个锁颈藏头一挨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云瑞使了个孤树盘根，这把便边走下旋，搂着赵一的双腿，唰，打过来了。正打到赵一的双腿之上啊，咔，耳轮当中听到咔的一声，双腿打折呀，哎呀，哗，身体躺在了地上。白云瑞这时候可没手软心慈，把这把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举得高高的，一个甩手鞭正打到赵一的太阳穴，啪，打了个脑浆迸裂。云瑞，这才叫大萝卜就酒嘎嘣脆。赵一啊，你的魂灵啊，往西南大路走啊，走好啊。你说把赵二没气死的，房栓这小子在旁边说便宜话，哎呀哥哥，哎呀孙子，赵二啊，你不服你上来，我小兄弟要杀你们这样的七个八个都不费劲儿。赵二把扶手拉出来，打电不忘前一窜身，并不答话，一个指点乾坤够奔白云瑞的更嗓咽喉。白云瑞往左边一跨身，边边走中盘，拦腰玉带打奔赵二腰篮，腰篮往前边一窜身，一拧身躯，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这个赵二的武功并不比他哥哥差，要在所有老少群雄看来，赵二的武功要比他哥哥高上一截呀。白云瑞能看不出来吗？自己得驾照万分小心，把前八鞭、后八鞭、左八鞭、右八鞭、上八鞭、下八鞭，8864鞭走开了。走到70个回合，白云瑞瞧着不成，要这么打下去，我们俩是不分胜败。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不能给我爹丢人，不能给小武义丢人，不能给开封府丢人，放粮要紧呐、光想自己走光明大道的武术道路，要碰见硬手还真难达到。我今天使暗器，这就叫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哎，想到这儿，虚点一鞭，打电不忘远处一窜身。赵二给他哥哥报仇心切呀，恨不能一佛手把白云瑞打到当场。看白云瑞拉拜师往下去，夹着小心，这小子是不是打暗器？佛手往前一拍， 奔白云瑞的后背赶来。白云瑞一个垫步再窜出80开外，扭向回头一甩手，照白云瑞打出3支银镖。白云瑞的镖发出去那是指哪打哪，白天打针尖儿，晚上打香头，是这么练的，那可有准头啊，受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这3支银镖是1支点3星，第一只镖奔这个赵二的左肩头，第二只镖奔赵二的肚脐眼儿，第三只镖奔赵二的右腿椰子，这叫1支点3星。你往左躲，那底下这两镖你难躲；你往右躲，那左面这两镖你难躲。反正得有一镖打中你。赵二往右边一闪身，没成想在大腿上中了一镖，喷！这玩意儿冰凉棒硬，没法往里头钻呐，疼痛难忍呐！哎呀！往远处一窜身，伸手把镖拔出来了。白云瑞，咱俩一镖之仇，杀兄之恨，不共戴天。赵二，九一后搬请高人，必找你白云瑞报仇。各位，风紧扯呼。他这一喊风紧扯呼，天井当院剩的贼，有带伤的，有打败仗的，再不跑等待何时？这里武术最高的是赵二，现在被白云瑞3支亮银镖给伤了，再打哪有能力啊？祈祷呼孙散呐、啊！往4面8方跑，怕老少群雄追赶，每人万宝囊当中都有乾坤迷魂袋，这个迷魂袋可没做小喽。全都在1尺多长半尺多宽，里头装的满满当当都是熏香迷魂药。要往上风头跑，啪啪一抖，那下风头你抹熏香迷魂药解药少了，你都抵抗不住啊！说4面8方往外跑着，房栓刚要摆手大伙追，这时候莫七金老剑客也高喊一声：房老爷慢追。我说莫七老剑客，为嘛不让大伙追？房老爷，小老儿无能，我到后面5行8卦转心塔，我把各个消心全都破了，最后一道消息是铜网，铜网里头放的可是锦盒，当我把铜网卸下来之后，这个锦盒跟铜网落到地板之上，底下嘎嘣一响，翻板一漏，把锦盒跟铜网落到了地坑当中。方老爷，这可不是我修的，可能是赵一赵二他俩给改变了，他早有准备，怕我莫七金来到这破消仙埋伏，我没有完成你给我的任务啊，圣旨没拿到，找圣旨要紧。如果说咱们追贼人赵二用调虎离山之计他跑了，他再回来这是他的家下，他要把圣旨再拿走了，那就是大海捞针呐、啊、嘿嘿，没成想老爷子这赵二赵一真有心计。各位，咱也别撵了，这帮贼人咱们穿长袍会亲家早晚都遇得上，花名册上也有这帮贼匪全国通缉严拿啊，他们也是早一天晚一天，兔子尾巴长不了。来，咱们到5行8卦转心塔，到那个地坑当中，咱们看看怎么想办法把皇王圣旨咱们取出来。老少群雄聚聚到一块儿，绕过方尘头，过了后院的月亮门，等来到5行8卦转心塔的门前了，老少群雄站住脚步。为什么？ 在五行八卦转心塔的台阶之上，站着一个妙龄女郎，年纪二十刚出头，粉嘟噜的一张脸，峨眉杏眼，悬胆的鼻梁，樱桃口，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粉红色，配着黄色的披风，在腰里隆隆鼓起，围的什么兵刃可不知道，一双大眼环视四周，冲着各位点头，嫣然一笑，笑笑得那么美，笑得那么甜，这双大眼睛盯到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身上，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所有老少群雄全都看明白了。在下开封府房栓，这像给您失礼了。您站到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你有什么事吗？房栓，房大人，莫七金老剑客爷来破五行八卦转心塔，拧子剑的威力我已经见识了。可是到最后啊，在老爷子把铜网破了，圣旨跟锦盒掉到了坑内，这是老爷子做梦想不到的。他急于报告房栓房大人，他急忙走了。姑娘我呢，我把这个锦盒啊捞出来了，房大人就在旁边放着。哎呀，姑娘，我房栓代表梁省老百姓，代表包大人，开封府的老少带刀护卫，我这项有礼了。房大人，我把锦盒给您，您看看里头的圣旨还在否。哎呀，姑娘，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这个事儿我真得看看。姑娘一哈腰把锦盒托在双手当中，房栓刚要接，姑娘嫣然一笑，房大人，虽说我把圣旨拿来了，这个可不能由你拿回去，由你验证。哎呀，姑娘，你不说让我看看是真是假吗？在没在里头吗？是啊，这个功劳啊也不能记在我身上，那记在谁身上？记在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白公子身上，我愿足矣。哦，我房栓呐，名人不用重点，响鼓啊不用拿大锤子砸。小兄弟云瑞，你上去把锦盒接过来。白云瑞迈步来到姑娘跟前，抱腕并手，满面带笑，深施一礼，姑娘，我这来接盒来了。这姑娘稳稳当当把锦盒放到白云瑞手内，白云瑞来到房栓跟前，房栓把锦盒打开一看，里头正是皇王圣旨，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先斩后奏。哎呀，千辛万苦喝着性命就为了这张纸儿。姑娘看着房栓，房大人啊，姑娘，我还没有问您哪门哪派的，您贵姓高明呢？您能不能报报腕儿啊？方老爷，你要问我呀，我的师门是太阴派的。哎呦，姑娘，太阴派在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当中是大名鼎鼎，这里头有主要的三个人物，一个是太古神婆，哎，老人家武术高，名声响亮；一个是乾坤婆母，这个可是你们混元魔主雷声的夫人， 这两口子在武林当中无有比拟呀。姑娘，你是他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 方大人，我只能说这些，余下的无可奉告。 好了，我不问了。 方大人，都说你知情懂理，在武林当中闯荡啊，你不懂得礼节吗？ 姑娘，我对您并没有失掉礼节啊， 我把圣旨给拿来了，我又把莫七金老剑客也给救了，你怎么连个谢字你不说呢？ 因为开封府现在你是领头的，打酒我找提壶的要钱，我跟你要的是过程，你为嘛不谢？ 哎呀，姑娘，你这是啊，力不投赶车，当时就翻了脸了。我有不谢的原因。姑娘，你说你出来呀，找我验看旨意是吗？然后这个锦盒又不给我，你是送给白云瑞的，证明这个功劳啊，就是白云瑞自己得了，跟我开封府别人呢都是次要的，所以说白云瑞谢过你了，房栓要再谢你呀、啊，这是多余啊！这个我就不谢了，请姑娘莫挑。 方大人，能言善辩，啊，嘴上确实有功夫。告辞了， 姑娘，走好，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房栓，我这句话撂到这儿。多子，你有求房栓办的事儿，你自管找我。天底下没有房栓我办不到的事儿。 房大人，以后必然有事求您。 哎呀，连您字儿都搁上了，我真受不了啊。 姑娘几个穿跳窜出大厅之外，踪迹皆无。 云瑞小兄弟啊，你要交好运了。 方大人，我要交什么好运？ 交什么好运？这姑娘打五行八卦转心打门前这一站，对我们大伙儿啊当然是笑容和居，可最后的目光还是落到你白云瑞身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个丑啊。 云瑞小兄弟，你要交好运了。这姑娘是太阴派的人物，我刚才说了太阴派那三个主要的人物，这个女孩武术如此之高，性格是温柔典雅呀，一辈子娶个好媳妇儿不容易，他会武功你会武功，他长得漂亮你长得也是漂亮，你俩是般配之极呀、啊、绝配。 云瑞呀、啊、多咱有一天这姑娘找我保媒，你可别拒绝哥哥我。 云瑞脸色一红， 各位老少群雄，咱们马上回关林，到关林镇的公馆之内见包大人，这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皇王圣旨得回来了，咱们大伙的凶险已过。 书要简短，天气要黑了，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房栓领着老山东司马平安、王莲花、白云瑞四个人来到包大人办公的屋内，在转旁站着师爷公孙策、公孙先生，八位上差，有四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伴左右。房栓到里头躬身施礼：“ 包大人，方栓前来复命。” 上面包大人黑真真的脸面，头戴乌纱，身穿蟒袍， 一双大眼罩杯分明。包大人站起来了，说安呐，辛苦了，我听公孙师爷报给我，皇王圣旨已经得回来了。相爷，就凭我们开封府这些带刀护卫呀，要得皇王圣旨那挺费劲，也多亏了多方面的群侠老老少少给帮忙助力。来，这几位我给您介绍介绍。领进的王莲花、司马平安、老山东、白云瑞全都跪倒在砖地之上，给大人您磕头了。在下白云瑞，俺号俺亮，王莲花、司马平安。哦，各位免礼，来呀，给四位献座，献香茶。座献上来了，茶也献上来了。这时候包大人满面带笑，云瑞大人，你在我开封府当带刀护卫，辞官不做了，回家务农。当时你母亲说的呢，是因为白五爷死在同往镇，你们老白家千顷地一棵苗，就你白云瑞这根独苗，怕断续了老白家的后代香烟。本大人一想，白五爷为国尽忠了，五夫人说的又是实理，我请示了圣上，圣旨呢下来了，让你返乡故里。可这次你怎么又在江湖上出现了呢？启禀大人，我在家春种秋收，当一庄稼人，伺候我母亲，尽以孝道。可时间长了，我想看看大人您，看看北侠客，看看南侠客，看看房栓房大人，我就到了东京汴梁城。等到了您开封府啊，这一打听说您到安徽甘肃去放镇去了，尾随其后我来到了关林，正赶上四月初八庙会，我也是贪玩，我到庙会呢去逛一逛，一切的事情我全都看明白了。可原来我没想出头喂马，返乡故里了。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这个事情我要插上手了，事情完了我再撤手可就难了。因为开封府的老少群雄都是我老少爷们儿跟哥们儿，挽留我白云瑞要不待，不给大家面子，要待我怎么回家尽孝？哦，哈哈哈哈，云瑞说的忠孝不能两全说得好，可现在本阁要赶往安徽甘肃前去放镇，这一路上道路坎坷，说不上有多少绿林贼匪从中作梗。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呢又没有全在这儿，人手缺少，我请云瑞给我帮忙助力。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由何振良的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的回忆录《何振良五环之路》。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何振良的个人成长和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本书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5月22号下午，振良写信给萨姆兰奇，指出从国际奥委会文件中可以看出，国际奥委会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个省。据此，国际奥委会1979年通过了名古屋决议，要求台湾的体育组织改名为中国台北奥委会，顾名思义就是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并且要求他们改旗改歌。中国奥委会在此基础上并按此理解接受了名古屋决议。振良在信中赞赏了萨马兰奇的努力，并指出中国台北奥委会于1981年同国际奥委会达成了协议，这就意味着台湾方面实质上接受了名古屋决议。尽管我们曾对此协议提出过若干保留意见，但认为协议还是反映了名古屋决议的精神。现在台湾有人不愿理解国际奥委会和我们的宽容，反而要求越出界限，把体育用于政治目的，这是不能允许的。振良在信中建议将国际奥委会对1981年与台湾方面签订的协议的第三款正式解释为，中国台北奥委会根据本协议可以参加今后的奥委会以及国际奥委会庇护的其他活动，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享有与其他奥委会一样的地位和权利，但是中国台北奥委会无权申办或举办奥运会或亚运会和其他重要的国际比赛。当天下午6点，萨马兰奇在亚奥理事会第14次会议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脱开事先准备的讲稿，强调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亚洲体育与之同步提高，如果亚洲维护自己的团结，力量将更强大。明天大会将讨论2002年亚运会举办地点并作出决定。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我对你们有一个忠告，就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应该考虑有利于维护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相信各国各地区的奥委会将按此办事。开幕式后的招待会上，振良与萨马兰奇、阿赫迈德、金云龙等同席。席上振良问阿赫迈德第二天大会怎么开，阿赫迈德说争取上午12点就结束，免得台湾有时间进行游说，夜长梦多，今晚将再同张峰旭谈，如果张撤回申请是最好的，否则将拿到大会上去决定。振良向阿赫迈德说，巴基斯坦的阿里将在会上发言，呼吁台湾撤回申请。我建议你将阿里的呼吁以鼓掌的方式成为大会的共同要求。金云龙也说好，最后不要表决，以鼓掌的方式通过是最好的。萨马兰奇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开玩笑说中国应该给他一个奖励。振良问他要什么奖励，萨马兰奇说就是中国在申办2004年奥运会。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五 5月23号早晨，萨马兰奇邀请与会的亚洲委员出席早餐会。早餐前，振良问阿赫迈德昨晚与张丰旭的谈话情况。阿赫迈德说，他们在凌晨1点和3点谈了2次。阿赫迈德向张丰旭指出，如果高雄撤出申办，既维护了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又尊重了萨马兰奇的意见，并且避免了以压倒多数被击败的结果。阿赫迈德还告诉张丰旭，已经有好几个代表改变了原先对高雄的支持，所以如果高雄坚持不撤，没有几个人会支持，并且还得罪了国际奥委会。张丰旭答说，将研究后再告。3点，张回答阿赫迈德说，不管有几票支持，都坚持不撤，并且要求表决。早餐会上，萨马兰奇介绍了国际奥委会的一些情况，并再次就台湾申办的事表示了意见。他说，这次所以来亚奥理事会大会，因为看到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有遭到损伤的危险。萨马兰奇回顾了同中国台北奥委会签订协议的经过，赞赏了中国方面的宽容大度，并说，台湾与任何亚洲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如果在高雄举办，亚洲国家如何参加？体育是台湾唯一保留了在国际组织的汇集，他们应该看清这个形势并加以珍惜。委员们在发言中支持了萨马兰奇的立场。振良发言感谢萨马兰奇和阿赫迈德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振良说明我国对两岸体育交流的态度，指出我们理解台湾体育界想在高雄举办亚运会的愿望，但是台湾有人想利用这件事儿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不是台湾体育界所能控制的。例如这次高雄散发的材料中就有中华民国字样以及所谓废旗，违反了国际奥委会的决议，目前高雄在申请阶段尚且如此，如何保证亚运会在那里举行的时候不会有更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坚决不能同意在台湾举办亚运会。早餐会后举行亚奥理事会大会，讨论2002年亚运会的地点时，涂明德在发言中指出，如果在高雄举办亚运会，将被人利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目的。最后表决的结果，釜山得37票，高雄仅得4票。会议结束后，高雄代表团在会场外举着事先油漆好的抗议字样的中英文标语牌大声嚷嚷，散发抗议声明。汉城大会后，台湾方面煽动舆论攻击国际奥委会。张丰旭向报界说，萨马兰奇在汉城对亚洲各国奥委会的一些领导人威胁利诱，要他们不要支持高雄，否则就不选他们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还说是萨马兰奇压他撤回高雄的申办。萨马兰奇获知后十分恼火，写信给张丰旭，要他就此做出解释。台湾方面还散布谣言说，大陆方面正在要求国际奥委会取消中国台北奥委会会籍，所以他们要提出进行户籍运动。1995年6月上旬，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第104次全会在布达佩斯举行。振良估计执委会上不可避免的会讨论在汉城发生的事，他的目标是争取执委会就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台北奥委会所签署的协议中的所谓平等权利条款作出解释，裁定在当前形势下台湾方面不能申办奥运会和亚运会。6月8号，振良在洛桑与萨马兰奇进行了晤谈。振良指出，应以某种方式裁定台湾目前不能申办奥运会和亚运会，因为申办和举办奥运会等综合性国际运动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很多政治问题。萨马兰奇同意振良的观点，但是他说这次可能不做正式的决定，责成法律委员会研究， 然后以适当的方式表明台湾方面只能参加奥运会而不能申办奥运会。振良到达布达佩斯以后，国内传来话说要把汉城的小胜扩大为大胜，并提出了一些过高的目标。振良向国内报告了他的分析，认为这些目标难以达到，建议从实际出发，巩固在汉城的小胜，使之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共识。6月12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开会，萨马兰奇在会议一开始就报告了在汉城发生的事，指出应该设法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振良于是立即发言，感谢萨马兰奇在汉城为维护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团结所做出的努力，指出台湾当局的意图是想利用体育来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振良回顾了国际奥委会中台湾问题的由来，他说从国际奥委会历次会议讨论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奥委会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9年所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是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振良指出，去年台湾方面鼓励个别人邀请李登辉出席广岛亚运会，今年又申办2002年亚运会，想借此表明自己是独立国家，这是不能允许的。为了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事件，振良除了重申他在上面提到的给萨马兰奇的信中提出的要求以外，又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通过决定，只有联合国承认的主权国家有权申办奥运会。第二，致函中国台北奥委会，指出在政治问题解决前，台不能申办亚运会、奥运会等比赛。执委会把振良的建议记录在案。萨马兰奇表示，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此事已十分明了。他责成塞内加尔的执委姆巴伊提出具体处理办法，并强调，总之应该防止再次发生这类事件。反对邀请李登辉。1994年6月底，亚奥理事会主席阿赫迈德访问台湾，李登辉向他授勋。台湾方面向亚奥理事会捐了20万美元供体育博物馆使用。阿赫迈德不考虑政治后果，口头邀请李登辉出席1994年10月的广岛亚运会，后来又向李登辉发出了正式邀请。7月，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在广岛对亚奥理事会主任穆塔莱伯说，邀请李登辉是不行的，如果李登辉来亚运会，我们将不参加。当时穆塔莱伯表示，邀请不便撤回，将尽量不让李登辉来。8月下旬，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记者问到李登辉被邀请出席亚运会一事时表示，亚奥理事会邀请李登辉是不适宜的，如果李登辉去广岛将会出现麻烦。与此同时，中国奥委会正式通知阿赫迈德，我们反对邀请李登辉出席广岛亚运会，我们也把这个立场告诉了日本方面。阿赫迈德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表示要设法弥补，另外一方面又迟迟不愿意公开撤回对李登辉的邀请。振良估计，经过我们交涉，最后亚奥理事会不至于感冒中国拒绝参加亚运会的风险而让李登辉去参加，日方也不敢贸然同意李登辉入境而引火烧身，但是我们必须表明坚定的立场。振良觉得值得警惕的是，要防止美台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重演邀请李登辉出席的丑剧。9月2号，振良与萨马兰奇谈话，他告诉萨马兰奇，阿赫迈德邀请李登辉的做法是错误的，将会造成亚洲奥林匹克运动的分裂，希望萨马兰奇向阿赫迈德明确表示，邀请李登辉出席亚运会将有严重的政治后果。萨马兰奇表示同意，并说阿赫迈德请李登辉去亚运会是愚蠢的， 不应利用亚运会来搞政治游戏。如果他坚持要这样搞，你们应该考虑选另外的人来取代他。阿赫迈德9月5号才到巴黎出席4号已经开始的全会。会议休息时，振良把阿赫迈德找到一边，告诉他，我们坚决反对邀请李登辉来参加亚运会，要求立即撤销对李登辉的邀请。中国的体育代表团不会参加由李登辉出席的亚运会。阿赫迈德为自己的行动辩解，说他邀请李登辉仅仅是出于善意，原以为李是不会应邀的，并且他还以为两岸关系有了缓和，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他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阿赫迈德一再表示他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与中国的友谊重于他个人的面子，甚至是重于亚奥理事会的。他将邀请亚洲的委员一起商议寻找解决办法，如没有其他合适的办法，可以撤回对李登辉的邀请。振良对阿赫迈德说，我不反对请亚洲委员一起来商量，但是我重申，除了撤回邀请外，没有其他合适的办法。中午，阿赫迈德请振良、阿里、朱古、刚野、吴金国、徐亨一起同桌进餐。估计他请阿里来，是因为阿里是国际奥委会亚洲委员中资格最老的。朱古和刚野呢，是日本的委员，来自广岛亚运会的东道国。吴金国和徐亨则是中国台北的委员，也算是当事人。阿赫迈德说，请大家来是为了商量怎么处理对李登辉的邀请问题，如果李登辉出席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撤回邀请又会有什么后果。振良没有等待别人发言，而是先发制人的首先指出，亚运会是亚洲人民的友好集会，不应该利用它来玩政治。我们坚决反对邀请李登辉来参加亚运会，也不会参加由李登辉出席的亚运会。你现在请大家来考虑什么后果，后果是明摆着的。如果你在当时考虑到后果，就不至于做出邀请李登辉这样不恰当的事儿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撤销对李登辉的邀请。刚也表示，日本犹如三明治被夹在中间，希望阿赫迈德和亚奥理事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吴金国把问题推给了阿赫迈德和张丰旭，表示自己不是中国台北奥委会的领导，很难表示意见，建议考虑各方面的面子。阿里建议阿赫迈德立即同台湾通话，要求他们自己主动表示李登辉拒绝邀请或者是不出席，这样各方面的面子都保住了。下午开会过程中，阿赫迈德来找振良说，他已经同张丰旭通了话，他要张立即找李登辉，让李在一天内表示不能应邀。张丰旭对阿赫迈德说，台湾反应很强烈，并说如果不让李登辉去，台湾方面将不参加广岛亚运会。阿赫迈德告诉振良，如果台湾方面拒绝亚奥理事会的建议，他将发表声明撤销对李登辉的邀请，即使台湾抵制亚运会，他也在所不惜。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大会期间，日本奥委会主席谷桥、外事委员会主任狄村来找振良问这件事儿。振良表明坚决反对亚奥理事会请李登辉参加，日方不能让李登辉入境，他要求日本方面做阿赫迈德的工作。6号振良离开巴黎返国，7号到达北京。下午亚奥理事会主任穆塔莱伯给他打来电话说，台湾拒绝亚奥理事会要你自己表示拒绝应邀的建议。 因此阿赫迈德将在24到48小时内发表声明，指出为了亚洲体育大家庭的团结，为了亚运会的顺利进行，要理事会主席决定不邀请不接待除了东道国日本政界人士外的任何其他政界人士。他问振良这样发表是否可以，振良回答可以。穆塔莱伯还说估计台湾方面会有强烈的反应，包括退出亚运会比赛。亚奥理事会只能在最大损失与最小损失之间选择最小的损失。振良告诉他，我估计台湾方面不敢采取这种断然措施。随后振良与题为主持外事工作的徐音生通了电话，徐也同意亚奥理事会的声明。晚上日本的迪村从罗马来电话说，20分钟前日本电视台广播来自台北的消息说，台湾宣布李登辉将应邀出席亚运会，在日本逗留到10月6号。迪村说，对亚奥理事会的声明如果中方同意，日本没有不同意见。振良让涂明德把我们的态度告诉日本奥委会。9月10号，涂明德告诉振良，体委党组讨论了亚运会李登辉的问题，我们对外谈话口径是，如果李登辉去日本参加亚运会，我们将不去参加。9月11号，体委党组开会请振良列席，吴少祖在会上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情况。会议指出，台湾宣布李登辉将于10月1号至6号出席亚运会，以及美国宣布调整对台政策，都是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决打掉李登辉的访日图谋，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力争要理事会撤销对李登辉的邀请，同时要日本政府明确承诺不让李登辉以任何名义访日。如果李登辉访日成行，我体育代表团只能不参加亚运会。振良在会上说明了在巴黎与阿赫迈德交涉的情况，指出当前首要要督促阿赫迈德履行诺言，撤回对李登辉的邀请。如李因此而不去日，事情就基本了结了。如果李登辉在此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去日本，矛盾就转到了日本当局。如果阿赫迈德不撤回邀请，我们应该发动亚奥理事会会员，特别是执行局成员，对阿赫迈德施加压力。振良建议立即派人去科威特，向阿赫迈德再次晓以利害，同时要我国驻科威特大使约见科外交大臣，使科政府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也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致函亚洲各委员，要求他们向阿赫迈德施加压力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亚洲奥林匹克运动将受到分裂的威胁。如果阿赫迈德坚持不撤回邀请，应该考虑对他提不信任案，但目前还是尽可能的把阿赫迈德拉过来，把责任全推给台湾当局，利用亚运会搞政治。在舆论方面也是逐步升级为好，目前仅点到如果亚奥理事会不撤回邀请将会带来严重后果，暂时不讲不参加比赛，即使到了不参加比赛也要强调反对他们利用亚运会搞政治，为了民族大义我们被迫采取这个决定。对于我们自己的运动队，目前先不要说不去参赛。会议接受了振良的意见。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何振良五环之路。1996年3月4号到7号，国教委会执委会在洛桑举行，执委会结束之后，何振良和萨马兰奇会谈。何振良指出当前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另外一个是兴奋剂问题存在的双重标准。萨马兰奇对此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何振良五环之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